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44面，32种大丈夫相。前面我们学到第20，现在我们从21看起。21是间圆满相，为两间圆满而丰裕也。佛的身相，无论从哪里去看，都是非常丰满啊，让人看到生欢喜心，生尊重心啊。那么这个是诸佛菩萨为了满足众生的欢喜心而示现的这些好相。中国古人有一句话是秀色可餐啊，这个好的相啊，令人流连忘返啊，让人见到之后啊，不忍心离开。这是什么？摄受众生的一种方便啊，这佛全用上了啊，众生的喜爱啊，他都能够做到。那么这些相都是过去无始劫来修善积德，所以它可以自然应现啊，应以什么身度啊，他就现什么身啊，所现之身呢，向好的具足啊。这个理我们明白啊，那么我们觉得重视我们的威仪，叫威仪有责啊。我们过去是没有积功累德了，那现在要学啊啊，像《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佛陀这些教诲，读了之后，我们就学，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么这些好的威仪，让人家跟你接触之后，他会受感动，啊，他会升起信心，啊，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大乘佛法，这首先是戒因。那么这个相，系由造相、修塔、施无为所感得。啊，所以造相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什么功德呢？让人看到佛像，阿赖耶识的种佛的种子，这一生虽然不得利益，来生后世啊，学习佛法呢，都是从这个因生的啊。所以造一个塔，造一个佛像，不知道给多少人种善根啊，意思在此地啊。同样的一个道理，这些的就像现在人搞广告一样的嘛，啊，他像都是广告嘛。那么现在广告上用的这些美女这些像，引起人的情欲烦恼，那个罪业无量无边呐，多少人看呢，让多少人动心呢，那是无间地狱永不翻身呢，太可怕了啊。同样是做宣传啊，造塔造像都是宣传，这佛教的宣传 不一样。啊，做一样的事情，果报完全不相同。一个是无量无边的福报，一个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说何必干这些不善的事情？啊，他表灭惑除业，无量功德。啊，惑迷惑，贪嗔痴慢疑是迷惑，业是造业，杀盗淫妄是造业。啊，除能除不善的业，能灭诸惑，啊，无量功德。下面一个解释呢，善受师长、父母、善友所教之，这就是能接受别人劝告啊，闻善在喜，就欢喜感恩接受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以及做错事情没有人敢劝，那纵然是好事想做啊，小孩老人跌倒了在路上想去把他扶起来，现在法律有规定啊，会惹很多麻烦事，这小孩不懂事，那家长的时候拉这个无赖说你把我小孩推倒啊，要赔偿。老人跌倒上变成了遇到别人有灾难，我们看到了不敢伸援手啊，这是今天社会有风尚啊，我们看到很难过啊，只有一个方法，这是外国人教给我们，打电话报警啊，告诉我在路上看到这些事情，警察赶快去处理在中国旧社会不是如此，看到人家冤立刻就救援了，他感恩，人家家里亲人都感恩啊，现在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啊，社会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啊，现在就是真正接受别人劝告，劝告的人也少了，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啊，这下面还有啊，还有一个小注，救护部位得臂肘涌向啊，手臂啊，肘是我们这个关节这个部位啊，涌是丰满啊，丰满之象，叫健康强壮有力啊。那么这个相好啊，告诉我们这些原因啊。第22是40齿，我们一般人牙齿都是36颗啊，佛有40个牙齿啊，而且非常整齐啊，排列整齐。那么这个是由于云离两舌倭寇 还得加上祈雨、妄语啊，善乎口业啊，修习平等慈悲而感得，四时持相，啊，常处清净妙相，这一个相好，啊，此一妙相能制止众生之恶口也，灭无量罪，受无量乐。啊，佛的言语，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是利益众生的。换一句话是，日常生活当中都是给一切众生表法了。啊，《还原观》里面讲的四福，这第二个威仪有则，都是给人做榜样的。啊，这一点我们要发心效法诸佛如来。啊，真正做到化身菩萨，化身菩萨生生世世啊，亲近佛陀啊，佛陀身上所有的，心里头所动的，化身菩萨几乎全部都学到了啊，所以他们跟佛的形象完全相同啊，这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啊。我们常讲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注子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受无量乐。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快乐啊，法喜充满了。如果这个做法啊，处处右手我们这样也不能动，那样也不能动啊，一切都不自由的，谁愿意去做啊？啊，真乐，为什么？这是信德，跟自信完全相应。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为什么感觉他这样又不能，那样不能，给我们受很多限制啊？那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养成习惯了，不随顺烦恼习气好像就很难过啊。诸佛菩萨把烦恼习气全放下了，完全随顺自信，自信才法喜充满，才长生欢喜心啊，不一样啊。这个乐是真乐，喜乐啊，凡夫的乐全是刺激啊，过午成品都是外头来的啊，饮食起居啊，以为这个是乐啊，这个东西没有了，乐就没有了啊，就变成苦了，叫坏苦，乐去了叫坏苦就现前了啊。称心的乐与外面境界不相干啊，夫子所谓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与外境不相干啊，真乐啊，佛法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我们尝到这个味道啊，这学佛就真有一点收获了啊，慢慢就入门了啊，念佛快乐，素食快乐啊，简单的生活快乐 要在这个上面真正想到乐趣。下面还有一个注解，是于无量时，以十善法教化众生，众生受益，心生欢喜。怎样用十善法教化众生？自己做到，自然就教化众生；自己没有做到，叫人去做假的。纵然把十善业道经讲得头头是道，讲得天花乱坠，别人不相信。为什么？你没做到。早年我们唐迟开学之前，我给老师们谈话，我告诉大家，搞教育最成功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像中国的孔子，他怎么成功的呢？先行其言。他所说的全部都做到了，没有说他讲的他没做到，所以别人相信，别人效法，他就成功了。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到，叫别人做到，别人看我们做不到，他是你来骗我的，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好，你为什么不做到？或你十善好，好在哪里？你真做到了，相信。你没做到时，你在骗我。我们知道这个秘诀，那我们要想把这些人教好，首先把自己教好。自己真的心好，念头好，言语好，所作所为样样都好，你才能感动人呐。那个时候我们有37个老师在这个小镇上做榜样，这还得了，一个人就不得了。但是一个人做的话，大概要半年到一年才起感化的作用。所以30多个人不到3个月，那感化就显出来了。杨老师给我打电话，不到4个月，3个多月，这小镇人心通通都转过来了。我们听了吓一跳啊。丢失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3个月的时间把良心找回来？但是是事实，不是假的。让我们这个实验当中，就这个成功的告诉我们祖宗的一句话：人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就没人教啊。第二个呢，让我们发现一桩事情，人民是这么好教的，出乎意料之外，这么好教。当然让我们想到啊，这个地区是明清桐城派的发源地，文化的底蕴很深厚，但是至少也丢掉100年了。 啊，我们这个地区这三个县，桐城、舒城、庐江，这三个县这块小地方，三个县距离都不远。啊，我们以前华里50里，不到30公里，啊，都是小城，啊，这个是桐城派的发源地，所以乡下小朋友没有不读书的，啊，私塾很多，读书的风气很盛，啊，民间对读书人很尊重，啊，所以虽然丢了这么多年，啊，丢了将近100年的样子，这么一提倡，这马上就恢复，真难得了。啊，我告诉这些老师们，我们感祖宗的恩，感三宝的恩，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啊，这个教出来的，不是的。祖宗加持，这不是人力可以能做得到的。啊，我们自己也谦虚。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预估是2年到3年才能出这种成绩。啊，没想到一下提前，提得太快了，让我们自己感到惊讶。啊，最难得的有这个效果了。我们本来是做个联合国看的，现在做出来了，如何能到联合国去发表告诉大家？哦，这个事可不是简单事情，联合国官僚习气很重，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所以没有想到2个月之后居然联合国来找我。啊，他来找我就好办了，我找他不好办了。啊，而且联合国从来不碰宗教的。啊，这次居然以宗教为主题办个活动，你说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巧的事情呢？啊，他办这个活动啊，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啊，主题是佛教徒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啊，出这么一个题目，啊，来找我，我很欢喜，但是不敢相信，因为我知道联合国找会员国，啊。他不可能找到我们，这个图文巴金钟学院，啊，这不可能的事情。连昆士兰大学都不会找。啊，昆士兰大学校长跟我谈话的时候，你有能力在联合国办活动，我们不行呐。啊，我们做不到啊。因为我跟给他建议，啊，这些和平活动说可以在联合国举办这些，这个会影响很大，他做不到。啊，我们派人到巴黎去打听，才知道，他找的是泰国。这个有道理，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啊，找泰国是正确的。啊，泰国大使推荐我们参与主办活动。啊，这个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第一次代表格里菲斯大学跟昆士兰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 第一次参加在曼谷大学，跟泰国结了缘，结缘很重要。佛弟子不能不知道。我们过去跟李老师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要广结法缘。我们到泰国，泰国是佛教国家。当地华侨给我们介绍，认识了那个时候的副总理，查瓦里将军，他是三军总司令，那个时候是现任的三军总司令，副总理，他本来是总理，就是首相，是金融风暴把他打垮了，他很聪明，他自己辞职，担任副首相，把副首相提起来当首相。所以他见面，他真的虔诚佛教徒，上将啊，见到我们都跪倒，都行跪拜礼，这是别的人见不到的。两次请我到他家吃饭，奉菜的时候都是夫妻两个手叠着跪到下面，这样隆重。我也邀请他到图文巴结玩，他在我那住了四天。所以认识了他。他陪我参观了一些小城的道场。正好遇到的是，就是皇太子，那一年50岁。泰国人。50岁是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生日。查瓦里一些人给他祝寿。他发了个心，想建一个医院给出家人。出家人没有医院。那泰国出家人小乘戒吃得很严。这个医生是女的，对他们不方便。护士也不方便，所以建立一个僧前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全是男众，没有女众，那么这样子不但帮助泰国附近的像缅甸，一些小城国家，出家人差不多有40多万人，建这么一个医院。规模也不算很大，但是现在好像慢慢扩大了。募捐在电视台，要我去参加，他们的副僧皇有病，副僧皇代表僧皇，我们坐在前排，他的夫人上台去唱歌。我就问查瓦里将军，我说这个医院你们预算呢要多少钱？这个是10多年前了，美金250万。我说你已经募足了多少钱？大概50万。所以我就一口承担了，这200万美金我送给你。所以医院很快就建成了。建成之后，他医院任命用我的名字任命，我说最好不要，但是他失踪，他们都没有改过来。借这个善缘呢，跟小乘借的缘呢，小乘跟大乘1000多年来这个隔阂没有化解。小乘人不承认大乘，大乘非佛说。大乘人瞧不起小乘，1000多年来水乳不相容，我们想做这个工作，希望能够化解， 大小乘都是佛说的。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这就是对佛的大不敬。都是佛说的，那你就是谤佛、谤法、谤僧，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小乘谤大乘，大乘谤小乘，通通是地狱业。错了。所以菩萨戒经里头自赞毁他是众戒。每个人为门户之见，为眼前的名闻利养拉信徒。都是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这个错误了。全是佛说的。我们要尊重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总也希望帮他化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200万美金。我还能拿得出来。回来的时候我告诉胡居士他出了。他拿了，我说好吧，功德算你的吧。所以有这么好的缘分泰国大使会推荐我，找我去做主办单位。如果不接这个缘，这个机缘就没有了这泰国政府对我的支持，我们跟他皇家接的这个缘分这好缘分时间很充足，5月份给我们的信息，10月份就办这个活动，所以总共只有不足6个月的时间，赶紧准备。我们在那一次做了3天展览，8个小时报告。我也是费了很多的时间跟他们交流争取的，因为联合国的报告最长的报告没有超过2个小时的，我们现在要8个小时人家不答应呢我也就很不客气地告诉他了，我说你们是想化解冲突消灭冲突，促进安定和平。我说我们做出这个样子来，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化解冲突是假的，你讲和平也不是真的。这样子闹了好几次，4次的教室，才勉强答应给我们4个小时。8个小时决定做不到，那我们就变通办法。让蔡老师讲4个小时，另外找2个老师，一个人再讲2个小时，我们还是用8个小时介绍，3天展览，起很大作用，几乎参加教科文组织的192个国家的大使代表都非常感动。因为以前我们的报告他说是理想，这个东西不可能落实，我们今天落实做出来了，我们说话的声音大了，我们没有模棱两可的语气他们来访问是被我们当地领导拒绝了很可惜这个事情对国家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大概有将近30位这些大使们用自己观光旅游的身份 到汤池去访问。啊，在汤池住三四天的。所以这个信息就传出去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三天活动，当时的秘书长非常赞叹。啊，那秘书长日本人。啊，联合国成立60年来，办活动是最成功的一次，秩序好，内容好。啊，他还欢迎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来办活动。啊，但这个秘书长退休了。啊，很难得了。所以结缘有那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这个不能够放弃。啊，像我们在泰国抓到这个缘，啊，建这个僧伽医院，你看后来联合国的这个缘，他就成就了。啊，没有这个缘，我们怎么可能走到联合国去？啊，我们在联合国做和平祈祷，把泰国、把这个什么、这个新加坡9个宗教请去了。啊，澳洲还有一个犹太教，正好，新加坡犹太教代表没办法去，我们找澳洲的这个犹太教的代表，所以很齐全的，10个宗教，啊，手牵手，在这个讲台上。为世界和平做祈祷，啊，联合国从来没有过，啊，这些宗教都很感谢，说法师，没有你办活动，我们永远不可能到联合国来，啊，这就是说明结缘。要能够看得出，要能够掌握住。啊，事情隔这么多年了，今年我们还收到联合国的信息，还提到我们上一次活动的成就。啊，这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啊，好事要给别人，名利要给别人。上一次活动是我们办的，啊，但是主办单位有5个，第一个是联合国，啊，他们也非常客气，把我们放在第二个。啊，我看到这个排列，我说这个不可以，我们的单位最小，我把我们的摆在最后，啊，我把泰国摆在第二个，啊，还有一个大学，啊，再就是泰国的那个秘书长是什么单位？啊，我把它摆在第三，把大学摆在第四，我们自己排在最后。啊，这些都很重要啊！把别人摆在前面也欢喜你啊。啊，名跟利都要给别人，我们自己以后做办事。啊，实在的事情我们去办，那个机会就越来越多。啊，大家想到的时候，他都来找你，为什么？你不要名，不要利， 你肯出钱出力，啊，又不要名利，谁不欢喜？啊，把自己明摆在前面，争名夺利，这一次办了，下次不再找你了。这个都要记住。啊，我在早年，年轻的时候，刚出来讲经。啊，我在高雄，龙道法师的小道场。讲过一年半，不是天天讲，一个月去一次，一个星期，啊，每一个月讲一个星期，一年半了，台北有些法师，你找龙道法师那里讲，这么长的时间。龙道法师是有名的小气呀！啊，你用什么方法跟他相处啊？我说我很简单，我只是去讲经，我守住三个原则。啊，赞叹老法师，恭敬老法师。啊，我讲经不跟信徒接触，信徒在下面听讲，讲完之后我上楼去了，他们就走了，楼的门一关，没人上来，我不拉他的信徒。啊，信徒有皈依，我给他收皈依，皈依证是老和尚发的，通通我代表老和尚给收皈依，所有供养都归常住。啊，我一点都不沾，啊，所以他欢喜啊，哎，他愿意请我啊，啊，我只收他什么往返交通费用，他给我买车票、买火车票，我住那时候住台北灵吉寺，啊，不是住灵吉寺，那住韩馆长家里的时候，啊，我说你只给我买火车票就行了，其他的一样都不要。啊，我需要的钱我告诉你，你常住供养我。啊，干净利落啊，我们相处非常好啊。啊，那个地方讲了一年多啊，以后凤山莲师主云法师，啊，我在他那里讲了三年，也是一个月一个星期，啊，每一个月我都要去讲一个星期，啊，那你讲了三年，最后就佛光山不信云法师找去了，啊，信云法师呢非常优待，很礼遇。啊，那个时候我从台北到到高雄到佛光山去，他都给我买飞机票，啊，非常优待，啊，我在他那里教了十个月，啊，我们的想法做法不一样，啊，他不能迁就我，我也不愿意迁就他，啊，所以我就离开了。啊，离开之后，周邦道老居士，啊，是我的老校长，抗战时期，他是国立第三中学校长，在贵州铜仁，我在那个学校念初中。啊，老校长给我推荐到文化大学去教佛经哲学。啊，那是文化大学是张其元先生创办的。我在那里教了五年，以后到美国去了。 这叫过去这一段历史。啊，我到美国去非常顺利，那就是文化学院的五年，这个资历美国人承认，啊，美国人还是非常尊重宗教，尤其这个传教士有大学教授的身份的，他非常欢迎，啊，所以那个时候，同学们带我去办这个美国永久居留。啊，我们办这个手术的时候，这30分钟，进移民局自己填表，我们没有找律师，就在那拿表的时候自己填表送上去，通通办完的时候出来半个钟点，当时就拿到。啊，这学校的聘书很管用，他一看大学教授，他就问是不是，只问我三句话。啊，你看那移民官，第一句是要我念我的姓名，对一对，拼音，对对名字。第二个是你的证件是不是都真的，真的。第三句话他说你可以在美国工作了。啊，办手术按指模填这些表的时候，总共只花了10分钟，30分钟是进去排队10分钟，第二次去宣誓排队也10分钟，所以排队占了20分钟，实际上办这个事4天就10分钟。我就感觉到这比台湾报户口还简单了，怎么这么容易呀？他以后我听着人家办这个事情把7、8年都拉不到。啊，这有缘缘分的，啊，这是大老师办的，啊，这个陪到我去的10个人，我跟韩馆长2个人办手术，啊，12个人去的时候，他们都带了，不但没有看到过，听都没听到过，这次跟到我去看的时候，陪我去看的时候，亲自看到的。啊，上一次这个赵传荣夫妻两个，他都陪我去的，在亲眼看到的。啊，我在达拉斯住了一段时期。啊，这个布什那个时候是州长，啊，送我达拉斯荣誉公民，那是德州荣誉公民，那州长送。啊，随着缘分，啊，一切都非常顺利，啊，所以布什做了总统2次邀请我，啊，第一次我没去，我给他写封信，劝他别打仗，那时候正想对伊拉克开战，啊，我劝他，啊，那个信件我们资料都有。啊，第二次邀请，那就不能不去了，那不去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啊，所以第二次去了。啊，无论在哪个地方，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啊，我们的本分就是依教奉行，第二个在教化众生，一切随缘随分，不求名闻利养。最重要的是环境清净，没有人来打搅， 啊，自己能够按照功课的进度去做。啊，相信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厚积薄发，我们自己要积得厚，啊，德行要厚，学问要厚，啊，印光大师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他老人家在70岁之前，没有人知道，叫默默无闻。他一生当中工作很单纯，你看在这个葡萄山啊，看藏经楼就30年，那是定功啊，啊，30年不离开藏经楼啊，他看了多少东西啊，没人打搅他，藏经楼很少人上去啊，啊，谁去读藏经啊？那你自己喜欢读藏经太好了，那30年看好多遍呢。啊，70岁才被人发现，啊，这一发现，先人一宣传，就成名了，所以一举成名。啊，用文字弘法利生。啊，因为他家乡土音很重，讲话人听不懂，所以讲经的时候得要用翻译，没有翻译的时候你听不懂。啊，用文字。啊，印光大师文钞，他留下的东西就是70岁到80岁的10年当中成就的。啊，完全是成熟的成就。啊，不是在学习当中，成熟的成就。啊，这也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厚积薄发。啊，积得越厚越好，发出来之后影响力不可思议。啊，老一辈的人常说，佛门近100年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印祖，这大家公认。啊，所以舍善三归五戒，六度普贤十愿，这个东西在佛法修行根本法。不多，只要记住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不能越轨。啊，你只依教奉行32相80种好的业因，全在其中。啊，这个夜莺底下这一条里头还说到，常要称扬他人功德，得40尺，白净相、奇密相3相。啊，40尺，白净是门牙，这4颗大门牙，白净。啊，奇米是牙齿整整齐齐。啊，你看的于无量时实相教化众生，啊，众生受起心生欢喜，常要称扬他人功德，啊，得这3种相。 这注解后头还有一句，于诸众生心平等，故得四时之相。平等心的众生啊，没有厚薄，没有差别啊。下面第二十三，持百其密啊，着重在这个四时持其密正气啊，着重在这一句，持百其密相，为四摄持戒百经其密，更复深故也。这牙齿好啊，它的音呢？是悉十善法化益众生，复常称扬他人功德所感之相啊，没有自赞回答啊，普贤誓愿的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啊，学者称赞别人啊，自己谦虚，这实得了啊，真实的德行。啊，表能得清净获顺，同心眷属之德，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你要想和天下，先要家和。家都不和，怎么能和天下？如何和？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就好了。啊，最重要是平等。啊，能够舍己为人啊，如果处处想到自己的利益了，就会发生冲突啊，这什么不平等不和睦，因不在外头，都在自己啊，所以自己一切真能放下，这事情不难做到。难在呢？难在自己放不下了。啊，真放下就不是难事。啊，下面还有一个注解：于无量时，以十善法教化众生。啊，众生受其，心生欢喜。常要称扬他人功德的四时持啊，跟前面讲的一样，百经相、其密相的三种相啊，都讲到十善法，自性化他了。幕后一个解释：习和合增诵的持密相，以珍宝师的持其相，牙齿真其相啊，珍宝布施。什么是珍宝布施？给诸位说，法布施才是真正珍宝布施。啊，大乘经教里的佛说的很多，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上 四俱寂布施的功德大。啊，所以佛门里头这经典上讲的珍宝，我们要体会，我们拿了那些珍宝啊，珍宝有什么用处啊？啊，佛法有用处，佛法当中最珍贵的，无比稀有的，给诸位说，就是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你如何能叫人相信？啊，他真相信了，他真愿往生了，他决定往生，这个大千世界七宝比不上啊，真的是不是假的。大千世界七宝不是你的果报，也不过是天上人间而已啊，你出不了三界啊，净土法门布施，让一个人一生成佛。没有能相比，这个重要啊。那就是说，我们自己要相信，自己要把经宗搞清楚、搞明白啊，你才能跟别人讲清楚啊，让他听到之后深信不疑啊，帮助一个人成佛。这是真正珍宝布施，你看其他的什么金银珠宝布施与牙齿有什么相干？这个与人说法的布施与牙齿有关系啊，你都说出来呀、啊、那所以他得这个牙，这三种牙齿的好像啊，那一种是四十齿，一个是奇密，一个是白净啊，说法了才行啊。下面第二十四，四牙白净相，你看这三种业因完全相同啊，四牙白净啊，这里面给我们讲的业因，系以常思维善法，修持而感得此相啊，善法就是十善业道啊，学佛在先前这个佛门当中，无论在家出家，全把十善业道疏忽掉了啊，都认为什么这是小小善法啊，疏忽了，他要修大善法，不知道小善法是大善法的基础啊。啊，我们要重视啊！今天佛教之衰，就衰在这个地方。啊，古时候佛教兴盛，它就兴盛在这个地方。大家重视实相，大家认真落实实相。啊，实相要真落实了，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人真的存心不杀众生，你看现在过年这个年关，我听人家说今年新年呢，农历年呢，初一初二是最坏的日子，不是好日子啊， 这几十年从来没遇到过。啊，今年这两天很不好，不吉利。啊，有人说今年时候不要举行这些庆典什么。啊，那我们如何应对呢？我们念佛。我们还是讲经念佛啊，修善积德，这正确的啊，常思维善法啊，常常想着儒释道的三个根啊，这三个根是有凭有据的。敬业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孝亲真事如何落实？《弟子规》就是落实。啊，为什么我们要学《弟子规》？道理在此地，落实孝道，落实师道，不从这做起，这个经文念念不起作用。那是形式，没有实质。啊，慈心不杀，我们把它配在《太上感应篇》，这是道教的根。啊，不知道因果，疏忽了因果，他修什么道？都不能成就啊！十善业道是佛的根本，是佛的基础。没有十善业道，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啊！我们要记住，小乘三千唯一根是十善业，十善业展开。大乘菩萨八万四千细行也是十善展开的啊，根本不离十善的啊。十善从哪里修起？十善从弟子规修起，从感应篇修起，十善就有根。完全落实在起心动念，落实在言行举止，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十条相不相应？这个人叫真学佛了啊！有真学佛的人，那是佛的相法时期，不是末法。末法是念不学，有讲啊，有读诵，没有人真干，这叫末法。啊，讲的人都没有了，这法就灭了。啊，虽然有经典、有佛像、有寺庙，这里头没有人讲经，没有人真正学习灭法。 那这个道场是一级。此妙相能摧破一切众生，强盛坚固之三毒。三毒是贪嗔痴啊。十善真学就有这个力量。十善的意义就是对治贪嗔痴啊，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呐、啊。啊，贪嗔痴叫三毒啊，三毒反过来是三善根。啊，下面一个解释：于无量世修欲界此。啊，注意，欲界要思善法，得四压百相。啊，这是欲界的，不是色界，不是无色界。啊，喜欢思维善法。也就是起心动念呢，都不违背十善，不杀生，包括不恼害众生。啊，众生因我生烦恼，我就错了。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怎么能叫人因我而生烦恼呢？啊，不偷盗，啊，最微细的地方是没有占人便宜的念头。有人占人便宜的念头，那是盗心。虽然没有偷盗的行为，是盗心。啊，想占一点便宜，这个念头不可以有。啊，我们才能学得干净呢。啊，不成悔。啊，无论受怎么样的伤害，像割力王被割截身体，没有一丝毫怨恨。为什么？人家明白了，了解事实真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所以他在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啊，临迟处死也不起心不动念，他做佛去了。这个身体舍掉，他做佛去了。啊，释迦牟尼佛不是真做佛去了吗？啊，忍辱波罗蜜圆满，提前成佛了。行界千佛。释迦牟尼佛本来是排在第五的，弥勒排在第四啊。啊，他因为忍辱波罗蜜修圆满了，他提前成佛。啊，弥勒菩萨在后。那有什么好成会的？感恩都来不及，哪有成会？啊，这就是他明白了，他看清楚了，啊，所以他能做到。我们为什么有嗔恨心呢？爱这个身体，这身体是我，他伤害了我身体了， 啊，什么时候知道身体不是苦？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所有一切境界都不是我。啊，物质的环境、精神的环境、自然的环境都不是我。啊，我是什么呢？我是法身，我是自性，我是法性。啊，自性法性里面什么都没有。三种现象都没有，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是我们自己宗门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自然肯定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我今天就他迷惑，他造种种不善业，你不但不怪他，你还很怜悯他。啊，他杀了我，我不会责备他，怜悯他。他没觉悟。啊，他要觉悟，决定不会有这种行为。啊，学佛没有别的。总结一句话，学做一个明白人，这就叫学佛。啊，把这一句话讲清楚了，别人要问你，佛是什么？佛是个明白人。啊，菩萨也是个明白人，不究竟。啊，凡夫是不明白的人。这大家就清楚了，那是佛要不要学呢？你要不要明白？要明白，你就得学佛。告诉大家，佛不是神，不是仙。为什么？神仙也糊涂，也不是明白人。啊，所以他是众生，天道的众生。啊，现在社会大众对佛教迷惑很严重啊，我们要帮助他了，啊，让他真正认识。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一出家就想做这个正名的工作，那时候年轻啊，向中国佛教会建议，就台湾中国佛教会建议证明，把佛教加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啊，那么那些长老看到我的建议都欢喜，但是没改啊，没有行动啊。啊，我们从自己做起。啊，所以我在台北简宏文居士是个建筑师，盖了一栋大楼，送了一层给我，给我做讲堂。好意，我原先以为说说而已。啊，盖好了，所有权状拿到了，真给我。啊，那时候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在机场接我，把所有权状就交给我。我说你是真的啊？真的不假了，上头写名字都写好了。我说你是害我啊，还是爱我？他说我爱你，不会害你啊。我说你不会害我，这就是害我。他很惊讶，这怎么害我？我说这大楼要不要开销？那当然要啊。我说一个月多少钱呢？要6万块钱。我说我到哪里去找6万块钱？我600块钱都找不到。 你不是逼着要我去磕头作揖要问人家要钱吗？你这就不害我了吗？我这也舍不得舍呆了。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除非你每个月拿6万块钱给我，我才能接受，要不然你要到我叫我到外面去化缘，我不干这个事情。这样子才答应了，每个月送6万块钱，送了3年。3年之后，我们的听众多了，奖金嘛，听众多了，供养也多了，大概可以达到6万块钱的收入了。我就告诉他，行了，以后你就不要拉了。拉了3年了。你要晓得人家送给你了，害你。那不是好玩的事情啊。一个人一生，说人到无求品质高啊，我们不要说品，人到无求啊，这心安理得了，快乐无比呀。还有求还有怨，很苦恼。如果还有求还有怨，何必出家呢？何必学佛呢？学佛就是把这个东西卸掉。这就是把你这些苦恼的根本卸掉了。一切随缘而不攀缘，是张家大师教我的。所以人家送我东西不敢要啊。为什么不敢？没地方放啊。你看送我的东西很多啊。像古玩呢，像珍宝啊，他们都觉得我看的是砖头瓦块石头。我送过来什么，我马上就转手送人了。看看哪个地方有地方放的，送给他。没有地方放的不要送。他家很小，没地方放就别送。那么现在我们还收藏了一些，因为我们这边有个教学楼，修好之后还可以放鸡呀。没有地方放就别收。这注解后头还有一条，身口意净得二牙百相。三业清净。所以向好果报一定有修因。不修因哪来的向好。第25家彻。两家。两家彻龙满。两家，我们一般人家两腮，在这旁边的两腮，鼓起来，方方正正，这是有福的人家，这个两腮长起来的时候丰满，绝对不是贫贱之人。他是富贵呀，像狮子一样，用狮子来做比喻，狮子两腮非常丰满，在注解里头，见此相者，得除灭百劫生死之罪。见到这个相， 就有这么好，得这么好的利益。我们现在看造佛像，看画佛像，都收获了这一点。但是你看古老的所雕的佛像都非常丰满啊，现在你看到佛像人像，啊，没有特别把这个表现出来。啊，古老的那些造像啊，有，你都能看出来。啊，其实造像不容易啊，造像一定要去读《造像度量经》。啊，老一辈的造像，你问张杰大师，你问李炳南老居士。啊，你要想造佛像、造菩萨像，他一定叫你先读这个书，啊，让你了解佛像要把32相都造出来，啊，菩萨像也要重视，啊，菩萨也有32相，没有佛那么清楚、那样明显，或者菩萨少一两个像。啊，通常肉吉相没有，只有佛有，菩萨没有。啊，这个是最明显的。啊，少一两种，它是表法的。肉吉相这是顶相，代表究竟圆满呐。啊，菩萨没有达到究竟圆满。这底下有个注解是：于无量时，自无念舍，教他不为，得上身。夹车而行。上身是胸部。啊，佛的胸部也非常丰满，啊，当中还有丸子，啊，丸子表吉祥，啊，无量时，我们知道念舍是口业里是最重的，挑拨是非。斗乱念头，啊，破坏和谐，罪很重啊！所以地狱里头有80个地狱。啊，那么要看他造的业，影响的面多大，破坏一个家庭，也比较小。破坏一个团体，破坏社会，破坏国家，这罪就大。如果破坏僧团，那是阿鼻地狱罪业，破后和僧呢。所以僧团，你看到怎么不如法，最好不要放在心上，最好不要批评。啊，为什么呢？你批评是你造罪业。啊，他好不好，各有因果啊，各有报应呐。我们不可以批评。啊，他做好事应当赞叹，他做的不好的时候不批评，不说他，引恶扬善。啊，普贤十愿里面称赞如来，就这个意思。啊，他有善的，与善法相应称赞，与善法不相应的不说。啊， 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过。甘露侯王，胜热婆罗门，法所弥多女，代表贪嗔痴的，善财童子就参访，有礼敬，没有赞叹。礼敬是对相上讲的，称赞他用如来，他没有说祝福。你看，礼敬祝福是从相上说的，称赞如来，如来从性上说的。与性德相应的赞叹，与性德不相应的不赞叹。这有差别的。善财童子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我们应当要学习。学习心里头。中国人讲良心呢。自己也晓得你那个心是良心的。把人家脏乱的东西放在那，良心就变成别人的垃圾桶了。这个大错特错啊。人家有美好的东西放在里都可以。能讲得过去。别人不善的东西放在自己心上了，错了，大错特错，与你不相干的，你去收集别人的啰嗦，收集别人的不善，这样哪里是聪明人呢？聪明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那真聪明。真有智慧，不能干傻事。可是这个世界干傻事情很多，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可不能学习。我们要引以为戒。口不出恶言。自行化他，我们自己能够守住，能够做到，口四种过，我们统统独立，不妄语，不念舌，不恶口，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都是骗人，决定不能做，德上升。这是你这个胸部跟颊车这两种像。那还有一个小注，按时说善法的四字家像。讲经教学有时间的。世尊当年在世也是有时间的。上课。大单元不是一次能讲完的。要讲很多天。这大乘经教集结下来我们都知道。佛说的时候一定说的很多。阿难的佛讲，我们相信是讲佛的精义精彩的地方。一般的也都舍弃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道理。集结经藏上筛检就很多，如果通通记出来说，绝对不是像现在一部大藏经这么一点点的。49年所说的，应该像四库全书那样那么大才正确。为什么只有这么一部分？当然 传到中国来的不足，不是全传到中国来的。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啊，取经，我们到法师到印度去，一定精挑细选。他们送来的时候，一定也是挑选，啊，全部带来，量太大了，啊，不可能。啊，那么到中国来的时候，东西我们相信很多。翻译的时候又要精挑细选，不是完全翻译的，这肯定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佛49年所说的精华之所在，非常宝贵。啊，我们有使命去流通，不能让它散失。啊，流通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学习。啊，真正把它做到，威仪有责，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啊，人家看了喜欢，就会向你请教，向你学习，你再介绍给他。所以按时说法，啊，说法最重要的要有恒心，要有毅力，要不中断。李老师在台中一个星期讲一次，38年没中断。啊，他不是每天讲，啊，一个星期一次，时间固定的，每个星期三风雨无阻，所以听李老师讲经，星期三到慈光图书馆，他一定在讲经。啊，所以不必发通知。也没有广告，这大家都晓得。啊，星期六是这些学生学讲经的人，啊，女众学讲经，在台中联社，啊，也是上台讲小组。星期天呢是男众。在一个寺庙里头，这寺庙名字我都忘掉了。啊，在一个寺庙，啊，南众练习讲经地方，啊，时间都有确定的，啊，那么先前。讲经的人少了，讲经的素质比不上上一代。啊，我们跟李老师比不上，跟张家大师跟上一代比不上，这就看出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怎样赶上去？守规矩就能赶上去，规矩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如果我们得三昧，就赶上去了。啊，我们不是我们能力比他差，不是的，他们学习还能集中。啊，如果再过60、100年前的话，会更集中。我们现在是精神时间分散掉了，搞得太多太杂了。如果集中在一样，就都变成专家了。啊，在一样里面很容易开悟，肯定会开悟。 啊，开悟之后，他出离旁通。啊，我们现在看同学当中，你看刘素英居士，啊，他有没有开悟呢？你细心观察。他真有悟处，他十年用在无量寿经上，有人请他讲地藏经，讲的头头是道，他没学过，通了啊！无论谁要他讲什么经，他都能讲。这一经通啊，一切经通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所以学经教是一门深入啊，那不得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真正念上三年，就往生了。这个例子很多。啊，谭旭法师的晚年在香港度过，啊，在香港。办了个华南学佛院，啊，培养一批年轻法师，啊，非常可惜，这些年轻法师在香港没有能继续定时讲经。如果定时讲经，就像李老师一样，一个星期讲一次，他那时候法师很多。不冲突啊，你家星期一，那家星期二，那家星期三，这几十年不中断，香港的佛法世界第一。啊，不必要你天天讲啊，一个星期讲一次，两个小时。哎，香港人天天有经听。啊。那个时候七个法师不难的真有啊，还有不少到外国去的，我在美国遇到好多啊，东西两岸都有啊，都是这个华南佛学院的学生啊，这个谭老的学生，那我认识很多。到美国去就真可惜了。美国讲经没法子，每个人工作繁忙啊，确确实实还八个小时工作，你不能偷懒的，你偷懒就被开除掉了。你得非常认真啊，每天有两天休息。啊，星期六、星期天休息，啊，至少要拿一天的时间整理自己的家园，那个时间很浪费呀。啊，都喜欢住大房子，很辛苦啊。啊，在美国雇工人很贵，是论钟点算钱的。啊，所以大房子非常浪费时间。啊，我在美国就住小房子，又便宜又省事啊，用一个小时就打扫干干净净了啊，我住的小房子一房一厅啊，一个小厨房一个小院子，很便宜啊，我看的是大房子，看起来好看的，要多少时间去照顾啊，去打扫啊，我们感觉到时间精力可贵啊。那么在外国听经呢，就这两天时间，两天大概只能听一天，来一天，两天多来的人不多啊，你就晓得 讲经法师到美国不能发挥。啊，我的法缘是非常好，但不是在一个地方，在美国至少10个以上的城市，我是去巡回。啊，每一个地方住一个月，最长的，一般是住半个月。啊，到处走啊，啊，蜻蜓点水呀，不起作用。中国古人讲，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收不到效果。啊，所以没有办法不离开美国。在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刚刚起步没多久。啊，没有护持的人，我们不攀援的。啊，所以像现在这种高科技的设备啊，网络卫星，那是没办法。啊，用网络，我们好像是在台湾开始的，离开台湾没多久，在台湾时间很短。那卫星是陈才琼居士2003年元旦开始的，啊，到今年也。10年了，2002年10年了，元旦开始。啊，今年元旦是第10个年头，不简单，活了这么久，啊，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有这个，很多地方邀请我，我就可以不去了。他们天天收到，啊，所以在美国同学打电话说。法师，我们天天见面呢。啊，好，这个方法好，定在一处，哪儿都不去。啊，同学们，一年有机会到这边来住几天，见见面，这个好事情。啊，不必让我们再到处去走动。啊，把心定下来，在一个地方，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自己得大利益，对佛法会产生很大的贡献。啊，现身说法了。啊，我在过去没有道场。所以流动性就很大了。澳洲的道场是为这些物资辈的年轻法师给他们建的。啊，那时候我们离开台湾，大家没有归宿。那么我这么多年的讲经，还有一些人有苦，啊，有一点供养，就在那边建了道场。那个地方土地房屋便宜，啊，在新加坡就做不成，新加坡一层楼都买不到。啊，所以我们到澳洲买这个教堂，教堂值好像是56万，很便宜，那一片的。 啊，以后慢慢扩充，一直到现在，大概没有超过500万。啊，在澳洲前没超过500万。啊，现在拥有多少土地呢？啊，一模算，大概超过3000亩。3、6、18，和中国将近20000亩。啊，澳洲土地是最便宜。啊，买这么土地干什么？这是我劝他们买的，种地呀。啊，希望将来是我们可以地生产自给自足，啊，粮食没问题，蔬菜没问题，水果没问题，啊，我们自己种，大面积来种，啊，请农夫来种，收成很多，自己决定吃不完可以卖，啊，卖了那些钱的时候给农民，给他报酬，啊。我们请他工，他来种田，一天多少钱？给工资。啊，去年我在的时候，第一批我看到收成小米13000公斤。啊，这头一批收的，我看到的。啊，我们种这东西好，没有化肥，没有农药。而且都是听阿弥陀佛佛号啊，这个田里头我们都用小的念佛机啊，叫农作物听佛号长成的啊，所以收成好啊，因为现在这个外国发明的这些基因的转变，让很多农作物我们都不敢吃了，有化肥，有农药，还有基因转变啊，我们还回到我们的老办法，老祖宗教给我们人工来培植啊，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饮食，有个健康的环境，大家好好修修。啊，真想成就，就是一门深入，深年熏修。啊，刘素云今天做出了榜样。啊，一门深入的人，普通中等根性的人，我的估计，3、4年。的三昧，6、7年就有开悟，不能大彻大悟，也是佛门里讲的大悟。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彻悟是明心见性，大悟能通一宗。我们学的净土宗，净土宗就通了，于净土有关系的经论也会通中国古人学习用这个方法这方法好啊啊！现在西方这个方法问题很多我们必须要认识它现在时间到了，好，我们去学习老师的。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44面，32种大丈夫相。前面我们学到25，现在从26看起啊，从我们的讲义。26，因中精义得上位相，这是咽喉啊，精义。上位，我们知道佛陀当年在世，每一天日中一时啊，都到外面去徒步。他们居住的地方，居立城市居落，一般的居立是3里路，徒步方便啊，这一来回再耽搁，差不多就是7、8里的样子啊。每天呢这样的运动啊，那么这个团体人数啊不少。长随众1255人，加上释迦牟尼佛就是1256啊，这么多人分头到各个地方去徒步啊，每一天呢都自然交换，不是同到一个地方啊，他们都分开的，所得到的都是吃食物啊，多半是人家了这个煮饭的时候多煮一点留给出家人啊，所以吃的东西都很干净啊，不是吃剩了供养出家人的啊，吃剩的是乞丐给他们的，对出家人也尊重些啊，供养做出来是先拿一点准备住啊。这个席帐呢就是托钵使用的，托钵不能敲人门，敲人门很不礼貌，就摇席帐啊，里面有人听到外面有席帐的声音就知道出家人的托钵啊。那么每一家呢事物不一样，有大富长者之家当然就很丰富啊，有很贫穷的人家了，那吃东西很简单啊，甚至路上碰到乞丐，乞丐知道自己沦落在乞丐是过去生中没修福，这一下碰到佛的弟子啊，所以他可能吃剩下还有一点东西，他也拿供养，佛不嫌弃啊，佛呢一定给他祝福啊，给他祝福啊，给他说法啊，欢喜接受。我们在经上小乘经上看到有一次一个乞丐那一点点东西供养佛，东西都馊了，都变味道了啊，佛还是接受啊，欢欢喜喜接受啊，给他祝福。 拓道的时候，不是当时就吃，当时吃那就不如不合威仪了，不能说一面走一面吃。拓完之后，要回到居住的地方，对方都是在山林树下，大家在汇合在一起，所以那是叫真正共禅，不是每个人偷的，真的是古人讲的一钵千家饭呢，它全部混合在一起，吃多少拿多少，剩下来呢，布施给畜生，给这小虫小鸟，不能留到第二餐，不可以留。那么我们今天看到食物是这么得来的，混合在一起，大概味道不好。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讲，疑心空物，意念可以改变物质。那我们就晓得了，这个东西到了佛的口里面一定是最好的上位。为什么？佛的心多清净，意念多善良，他就把东西转变过来了。肯定有这个能力，不但佛有这个能力，我们相信佛所有弟子都有这个能力。那么回过头来，今天看我们的饮食。我们饮食里面馊了，味道变了，特别容易说豆腐。往年我在台中，李老师有人请他吃饭，他常常带我一道，我坐在他身边。那个菜变了味道，他底下就痛痛，就告诉我这不能吃。我们是凡夫啊，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现在懂得了，以前不知道啊。所以尽量的避免，尽量的避免，也不说出来。人家请你吃饭，他也不知道这个味道变味了，也不要让主人呢难看，欢欢喜喜，那变味道就不要动它就好了。现在我们晓得，念头是真管用。如果你对于这个没有念头，你吃下去没事情。如果你觉得它已经坏了，吃下去可能就有麻烦。信心决定一切，这个要知道。我们如果说是坚定的信心，一丝毫不怀疑，用现在的话说，它正提升你免疫能力。我们很早就懂得一个道理。清净心是免疫的根源，心地清净一般就是病菌不容易感染，慈悲心能消毒，毒害中这个人心地慈悲到他里没有伤害，这个是很有道理。培养自己的清净心、慈悲心、平等心，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精义当中得上位的因，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是平等的爱心，慈禧由见众生如一子的爱心 我们五伦里头的第一伦，父子有亲，亲是亲爱，这个亲爱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不是阿赖耶里的。阿赖耶里头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这是感应啊。父子在一起，从自性里面流出这个爱心。那佛以诸善法回向菩提，感得之相，啊，为什么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把一切众生呢，对一切众生那一种自信里头真爱没发挥出来啊！而且什么？不但没有爱心，有分别心，有执着心啊！这就全变了啊！完全不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中国人讲伦理，没有佛法讲的这么圆满呢。伦理是讲关系，佛大乘佛法讲绝了，啊，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一体。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啊，贤首过世说得好啊，啊，从一体起二用，啊，二用一报就是变法界虚空界，正报就是自己，啊，从一体生的，啊，接着给我们讲。一真的启用啊，讲的真的是总纲领、总原则啊，它起三种作用。第一种是周边法界正报起心动念，就周边法界。啊，依报也周边法界，依报是一切物质环境，全是阿赖耶业相所变的。业相就是今天科学讲的能量波动的现象，这个波才动也周边法界。啊，所以我常说，我们的念头，我们身体状况，这佛菩萨都清楚。完全了解，那为什么它周边法界？啊，所以整个宇宙，就像布莱登所说的，他写了一本书叫《无量之网》，真的，我们肉眼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网，这个网非常的密，啊，往任何里头的一点才动。整个网都知道，全知道啊。第三个作用好，含容空有，这就是大乘法里都常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心量本来就是这么大啊，现在还是这么大，并没有减少啊。任何你说正报我起心动念，依报我们身体的肉体汗毛，它都是波动现象，全都周边法界啊。所以心量本来就是这么大，物质的量也是这么大， 精神的量还是那么大，现在变得很小了。这像什么？迷了。啊，学过唯识的同学都知道啊，我们的肉体是什么？阿赖耶的相分呐、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阿赖耶的见分呐、阿赖耶的见分相分多大？没有边际呀、我们在没有边际相分里头执着这么一个身体，这一点点以为是自己，不知道所有相分都是自己。不知道所有的意念都是自己啊，迷了阿赖耶的这个三细相，他就在面前啊，我们见不到他，我们接触不到他啊，我们迷在一个啊，像开汽车吧，啊，就迷在这个车的里面，跟车外面的接触不是直接接触，间接的接触。啊，什么时候呢？他能有真正直接接触呢？那佛在大乘教上说，八地菩萨。啊，八地菩萨是真正接触到了。阿赖耶的三细相，整个宇宙就是阿赖耶的三种现象。啊，我们今天眼见，间接的。啊，眼像个什么？像一个照相机一样。啊，外面境界相，照到这里面去了，里头有个屏幕。啊，那叫眼识的相分。眼识的相分呢，第六意识的见分，缘眼识的相分，在第六意识的变出一个相分，跟它一样的传过去了。第六意识，这个分别，就分别它这个相分。啊，他都没有办法分别到眼识的相分，眼识的相分传给他，他怎么看到的？那么第七识呢？执着第七识也圆不到第六识的相分。啊，是第六识的相分传给第七识，第七识也有个相分。你看八识、五识、一心所，通通有四分。啊，过远过自己的相分，所以距离外面境界很远的，不是直接见到的，间接，就像现在传播一样啊，我这个画面传播给那个电台，那个电台再传播那个电台，转播过去的是这么看到的，啊，像我们今天看电视一样，啊，不是现场，现场看不到，现场就在面前。那就看不到，这个很有味道啊！哎，这个是大乘佛法的心理学，法相唯识是心理学，非常有趣。这个东西学了之后啊，在大学里的心理学的课程就不要听了，枯燥无味。那告诉我们，这是事实真相啊，并没有缘道。啊，真正缘道是八地菩萨叫大彻大悟，他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啊，他所缘的是阿赖耶的限量境界。啊，凡夫二乘全教菩萨都缘不到限量。啊，所以我们这个你就想到这众生多可怜，玩的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没有到现场，与现场距离非常遥远。所以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通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那个量就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含空、融有，含空就是心包太虚，融有量周沙界，本来是这个样子，我们应该把心量脱开呀。这个是我们心心想回归自信，从哪里做起？从这做起，把心量脱开，不要再分啊你我他了。还有这种观念，这是你最大的障碍，障碍你见性，障碍你开悟。佛在他自己果位上，自然是这三种周遍。所以，一切位，在他这个经义当中上位，一切色，在他眼识里面是上色，最美的色。一切音声，在他耳识里头，决定是最好的音，最美的音声。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他的心想是最圆满的、最清净的、最平等的，所以入到这个境界，都达到至高无上啊！那个境界啊，我们从这里就能慢慢体会到一点，佛菩萨所愿。然后想到这多么快乐，这种享受人间天上无法想象。还是佛的一句老话，为正方知，说不出，你只有自己亲证到这个境界，你完全体会到了，你没有证得，佛说不出来啊，怎么说都是妄佛啊。能够体会到少分，我们对佛法的修学就不会退转，会继续努力在追求。我要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自分，不是外头来的，是自己本有的。外面来的靠不住啊，未必会得到啊，自己本有的决定可以得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不能不感佛的恩德了。他要没有证得，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知道？从这个情爱，这个情爱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我们看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都有这个词， 前些年我在日本东冈山开会，会完了之后特别到东京去看看江本博士的水实验。他告诉我做了几十万的这个实验，看到一桩事情，水对于爱，无论是写字给他看，或者是音乐让他听，或者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用爱的意念对着这个水反应的结晶都是最美的。还有一个感谢，对，这两个字，感谢爱，是所有试验结晶中最美的。他问我，这个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告诉他，爱是自性里头的第一德，可以说就是宇宙的核心。人必须抓到这个字，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随顺性德而不违背。这个人善行，善行呢，所以我们看各个宗教佛法，古人也问佛法是什么，老和尚解答的很简单，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法的根本是慈悲，慈悲就是爱，理智的爱，这个里头没有情事，这个好啊。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新旧约，这一部经典是三个教共用，犹太教它是一旧约，基督教是一新约，天主教是新旧约都学。经典的核心还是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三个教，不管哪一个教，决定遵守这个教戒。上帝爱世人，可是问题是人不爱世人，那就跟教义相违背了。所以这三个教当中还有矛盾。试问问上帝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要认真去思维。我们没有把上帝爱世人那个爱变成自己的爱，问题在这里。上帝的爱是他的爱，不是我的爱，我的爱跟上帝的爱不一样，麻烦就出来了。我跟他们接触，劝他们呢，上帝爱世人，那个爱是抽象的，上帝怎么爱呀？上帝需要 你们神职人员，你们的信徒，把上帝的爱变成自己的爱，啊，去爱世人，把这个爱发扬光大，那就是上帝爱世人。啊，我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是天主教徒，我是世人啊，你爱不爱我？啊，你要不爱我的话，你违背了上帝呀！啊，所以我跟他们聊天，跟他说呀，上帝爱我。他说为什么？我是世人，上帝爱世人，我是世人，我也爱上帝，我也爱世人，所以上帝肯定爱我。啊，反过来我说，上帝不爱你，他很吓了一跳。上帝为什么不爱我？我说你爱上帝，你不爱世人，所以上帝不喜欢你。上帝爱我不爱你啊！我跟上帝志同道合，你跟上帝唱反调啊！把理讲清楚，讲明白啊！里面也有一些很懂道理，一讲他真的明白了。啊，所以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啊，人，中国人讲仁人，仁者仁也。啊，仁爱的人。啊，人一定要知道推己及人。啊，我爱我自己，一定要爱别人，爱别人要跟爱自己一样，这就对了。啊，这是如来经义得上位的第一个因素。啊，说佛以善法回向菩提，修一切善，为什么？为菩提，不为别的。大乘教里头三种回向，第一个就是回向菩提。啊，我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我是为了要觉悟。换一句话说，我是为了要做一个明白人，这大家更好懂。啊，做明白人，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要围着做明白这桩事。啊，凡愚成着菩提，聚而不迷也。为佛就是这个意思。佛代表觉悟，代表菩提。啊，所以学佛，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秘密，大家都迷在这些名相上。把这些名相都解错了，啊，什么叫佛？泥塑木雕的那个偶像，那叫佛，全搞错了，错得太离谱了。啊，佛是觉悟的意思。那学佛学觉悟，学觉悟怎么会错呢？迷，觉悟的反面是迷惑。那不学觉悟就是甘心做个糊涂人，不就这个意思吗？啊，这个你听了又不高兴，那你又不要觉悟。啊，这怎么说都说不通啊。啊，所以名词术语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不 不能把意识错会了。第二个回向是众生，我为什么要觉悟？为什么把觉悟看那么重要？我觉悟了，可以帮助大家觉悟，这叫回向众生。啊，我要不觉悟，就不能帮助大家。不觉悟苦啊，觉悟了快乐啊。啊，苦乐是果啊，觉不觉悟是因呢。啊，觉悟是乐，迷了是苦，这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用觉而不迷，你就离苦得乐了。用什么手段去落实？用教育。合情合理。在这个社会上没人讲啊，没人干呐。做出觉悟的样子，就完全随顺心得。迷的人呢，他违背心得了。觉悟的人随顺心得。第三个回向实际，实际是自性，我要求明心见性啊，所以我断我修善，所以我破迷开悟啊，不为世间名闻利养，与这个不相干。表佛之妙法，能满足众生志愿之德。众生都有向善之德，众生都有成圣成贤之德，众生都有成菩萨成佛之德。我成就了，我就能帮助他们。我不成就，不能帮助啊。下面还有个注解：于无量事，不待求己，然后放矢啊，得位上位相。这是位中的上位。这个说得很清楚啊。不要等待别人来求你，你才布施，才帮助他，那迟了啊！还有人不好意思，面子放不下了，不能等待求啊！看到有需要的时候，赶紧去帮他。这个是好事啊，在今天最大的好事就是把圣贤教育，把佛法介绍给大家啊，要介绍给大家。诸位想想，我们如果要不把它做到，做出榜样出来，他怎么会接受？他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社会上没人教他。社会上所流行的一种观念全是错误的。佛教是宗教，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堕神教，是低级宗教。这都是一般人对佛教的概念。 啊，我们能不能怪这些人呢？不可以。他不知道啊，他所看到的佛教真的是迷信啊。没有人真正把佛菩萨、阿罗汉的样子做出来呀、啊，他没看到过，他没听说过，所以他这种误会呀、啊，一点都不可以责怪他，他是正常的。啊，他对佛教要是不没有这些错误观念，那才叫不正常。啊，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正常的。啊，我们要努力把样子做出来，让他来问我们，我们再回答他就容易了。我们自己不做出来，他不会问的。啊，我们在修布施，常常在帮助别人，他就问你为什么要帮助别人，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帮助他，你的目的何在，啊，你有什么企图，他问的很多了。啊，我们告诉我们没有目的也没有企图，啊，喜欢帮助人，他会说你这个人神经不正常啊，那我们总是欢喜心做，时间久了，他慢慢从奇怪里头要变成认真去思考，啊，好好去研究这到底是为什么，啊，等他搞清楚、搞明白了，就相信了，啊，一定要我行我素啊，啊，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正道。啊，光明正大之道啊，他在迷惑。啊，最有效果的是团体，团体做出榜样，效果就更大。啊，团体要真正觉悟的人，不是真正觉悟人。就组不成一个团体。啊，我这一生这么多年来，30多年前，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那是香港佛教有两个带头的人，觉光现在还在，还有个锡臣不在了。啊，觉光是佛教会会长，锡臣是香港僧协会的会长，东北人。啊，他比我大，比觉光小。我到香港来，一定会看他。他到台湾去，一定会找我。我曾经给他建议，他在香港有身份有地位，很可以把佛教带起来。啊，我给他建议，能不能搞一个六合敬的僧团？佛法里面讲四个人，啊，佛家讲一众。这一众啊，有四个人啊，找四个人，是找五个人，就是五比丘出家人。我们把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落实啊，要真从生活上去干，在香港头部还行。香港修佛的人还不少，啊，我们真正要说明我们托钵 会有人供养。啊，我们来日中一时头部，树下一宿，大概我们现在身体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我们可以住帐篷。你看童子军露营那个些那个帐篷。啊，一个人一个小帐篷，五个人摆在一个树下。啊，我说我们来学经教。啊，诵经、讲经、研究、讨论，哪个道场也请我们讲的，我们去讲。啊，我们不搞法会，不搞金蝉佛寺。他听了很欢喜，但是就是没有落实。啊，我说你能够找到四个人通知我，我马上就过去。啊，大家不肯吃苦啊，认为这个生活太苦了。他不知道这个生活里的乐趣啊。把佛法要带起来的时候，这功德多大。这多有意义啊，这一生没有白来啊。啊，替社会，替佛教做了一桩大好事啊。啊，没人去做。啊，就是谭老佛学院里这么多学生，都没有掌握到在香港这个地区把讲经的风气带起来。啊，李炳老当年在台中北面到新竹，南面到鹿港，台湾中间这个地区，啊，李老师有27个部教会。啊，我们这些培养这些年轻的在家出家学讲经的，就利用这27个地方联系，啊，轮流到那里去讲，啊，讲也是用台中的方法，一个星期一天，啊，多少年都不中断。所以台中的联社，我出去的时候，老师在那已经搞了10年了。啊，我到台中去的时候，老师70岁，李老师60岁开始做，刚刚做10年。我离开台中又10年，20年。我到台中去的时候，台中联社的联友20万人，在佛教里头大团体啊。我离开的时候，台中联社联友说50万人，所以我跟李老师开玩笑，我说老师你坐在家里这样说一句话，我要当台中市长，你这一句话说了就行了，你马上去当选。啊，真的他有这么大力量，啊，有这么多的信徒。他做成功了，一个星期一次，讲经一次，啊，那同学讲经有2次，就一个星期3次讲经，啊，一次教古文，也都是38年没中断，啊，老师干这个事情，我们在旁边看了10年。啊，也有很多感触。啊，感到老师一生做得太杂了，太多了，分心，太分心，该有联社，有图书馆，有育幼院，有养老院， 有医院，还有两个托儿所，还两个学校兼库，另外还有他一个本行事业，奉司官府的秘书。如果老师专门搞一个，他变成一代祖师了。不要搞别的。全心全力就搞台中联社，那还得了吗？你不能不承认他是祖师啊。在这个时代里头，净宗法门第一人。老师教我们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他没做到，他搞那么多门。台中联社开班教学，培养年轻人，开了十几二十个班，他多才多艺，样样就行啊。所以都不转，我们这些同学们都学，但是都不精。老师开这个班了，每个班我们都去旁听听听，都有味道啊。不能把心力精神呢集中在一点。这个是我在台中学了十年。我自己不敢学老师，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智慧、德行、才能都比不上他。我们搞一样，可以能搞得成功。搞他那么多就不行了。徐锡明跟他也是十年了。大部分精力用在国文上。他也有成就啊。今天讲传统文化，那是他算是一个。江一子跟我们完全用在唐诗宋词，以唐诗为主。绘画跟李谷亭学的，诗跟李老师学的。都有成就。只要专攻一门呢，都会有成就。所以这个最后这一条好，帮助别人主动，看到别人有困难就要帮助他，只要他能接受，他不能接受那就是没有缘。他能接受啊，都是有缘的人。幕后啊，还有一句，成就无量。得位中上位相，常施病者药，得所施之物，至为习现象。这一句可以补充。这个上位，特别对于有病苦的人、贫穷的人。那么这种布施，在三种布施里头啊，属于无为布施。他在非常困苦艰难当中，你去帮助他。 啊，这个是在这个时候，他非常迫切需要的，啊，能得到帮助，都非常感恩的，啊，那么自己的功德，这是自然而然的得到所施之物。啊，智慧是为最好的，啊，最好的上位都会现前。27，广常设想，为舌广而长，柔软红薄，能拂面而至于发髻者，这个发是头发，啊，这个地方发字写错了，啊，佛的广常设想，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世尊说的，这个相啊。是从善护口业得来的，啊，经上说，三世不忘语，舌头可以舔到鼻尖，啊，三世不忘语，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面孔盖住。啊，上面可以填到头发，给大家证明，生生世世不忘语，这人相信了，那表演给他看了，啊，在这个里面注解上告诉我们，这是发弘誓愿。啊，发弘誓心，以大悲心回向法界而感之相，回向法界就是回向实际，啊，弘誓一般多用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真正的愿就是第一条。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后面的三愿是为了成就第一愿。啊，第一愿就是菩萨勇猛精进的动力。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普度众生。啊，所以他要断烦恼。烦恼不断，他没有德行。啊，德行是基础，是根本。没有德行，众生对你不尊重。你想帮他，你也帮不上。啊，所以德行在第一，先断烦恼，再学法门。啊，烦恼统统断了，学法门就容易了。为什么？没有障碍了。学法门学不好，是你有烦恼，你有障碍。啊，所以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要把它断干净。啊，然后法门自然就通达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啊！啊，通了还不行，还要成佛道。为什么呢？通了，你能度一部分，跟你平等的你度不了。 比你高的你度不了。啊，你普度众生还是有限制的，成佛道你就全度了。啊，上面你能度等觉菩萨，下面你能度地狱众生。啊，这才真正叫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学法门里头最重要的，见思烦恼的这个私火，要断干净，私火。会拿起来五大类，贪嗔痴慢疑啊，这五个字真的是病毒啊。大乘教里头佛告诉我们，这五种烦恼感的外面的灾难就非常严重啊，贪心感的是水灾，海水上升，江河泛滥，贪婪所感的。啊，嗔恚感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的上升，都是属于嗔恚之所感。愚痴感的就是风灾啊，傲慢感的是地震，怀疑更麻烦，怀疑是信心没有了，彻底崩溃，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换一句话说，信心是基础，神学佛法根基就建立在信德上，信德没有了，全崩了，感到什么灾难呢？山崩地陷，高山会倒下来，大地会沉到海底。所以称之为五毒烦恼啊！啊，心里面有这五样东西，它能不生病吗？五脏六腑都不健全，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东西于自于他了，你不可以不断呐！啊，这五样东西断了。真正叫有福之人，那福报就大了啊！中国人常说的“富人居福地，福地富人居”啊！你有这么大的福报，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灾难呢啊！再有许多人跟你学的话，力量就更大。消自己的灾，免一方之难啊，何乐而不为之呢？啊，这法四弘誓愿，一大悲心，大慈悲心回向法界。法界里头也包含众生啊，所感的这项这个广场摄像啊，观此相，则灭百亿 84,000劫生死罪，而得值于80亿支诸佛菩萨受记，显示这个广长舌相的功德这么大。广长舌相的修成，生生世世啊，护持身口意三业，特别是口意啊，但是三业里头最重要是意，意不清净，身口就没办法做到。啊，可是无量寿经上的派列，这是叫初修。排列是口身意啊，佛第一句话说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啊，这是让我特别是口业最容易犯，所以有四条啊，最容易犯摆在前面，对初学的人来说意义很深，功德利益这么大，我们没想到啊！啊，要知道有这么多的好处，这么大的好处，那为什么不干呢？啊，不会不干。啊，谁愿意去读三途？不但不读三途，有这么大的好处啊！灭84,000劫这么长时间呢、啊，生死之罪呀、啊！啊，而得于80亿诸佛菩萨受记。啊，下面还有于无量时至心受持舌善法教，见化众生得肉及广长舌而相。啊，肉及相是顶相，无间顶相。啊，生生世世。至心受持，至心是真诚到基础啊，受持十善法教啊，自己干呢也教别人呢 啊这是这两种相的业因。后面还有一条，护四口过的广长舌相，这就非常具体了。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这是四种口过啊，决定不能犯啊，而这是最容易犯的。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犯这过失啊，口里面口业无比殊胜的，无与伦比的，就是念佛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叫万德洪名，那个万不是数字，万是无量无边 无尽无数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里头。念一句佛号，就是修万德庄严。没人知道，所以念佛懈怠，常常把念佛忘掉了。如果要知道，哎呀，我念这一句是修万德庄严，能不多念几句吗？能不真干吗？所以过去张家大师常说，佛法知难行易，他老人家给我讲过很多次。那为什么不干呢？不知道啊，知道他能不干吗？啊，你说知道佛号这么大的功德，他还会念别的吗？他不念佛吗？古人知道，所以叫人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对这个道理，他知道透了。你说了一句话叫废话，你念这句佛是无量无边功德，谁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啊，阿罗汉也知道，啊，所以一天到晚念佛，啊，佛号不间断了，口里念累了，口可以不念，心里头不能不念呐。啊，所以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他快乐，他法喜充满，道理就在此地。啊，名号能给你带来法喜，名号能带来无上的上位。我们看下面第28，梵音深远相。音声和雅，语言尽都能听到。无处不闻，这是果。它的因乃由摄识语啊，这讲因，什么原因他得到的？他说实话，美语。啊，我们中国古人讲的雅言就是美语啊，文雅的雅，雅言啊，至守啊，一切我言，这个至就是戒律啊，叫你守住不犯一切我言所得之相啊，智就是持戒啊，一切我言就是讲的四种口的四种故啊，妄语是我言，两舌是我言，我中之我， 欺语、花言巧语，目的是骗人，这些是恶言。幕后是粗恶语，那恶口，说话粗鲁，人家听了都起反感。这个是梵音深远的业因。闻者随其根器而得一日生善，这真的，特别是在教学讲经说法，佛门里头讲经说法，李老师常说，这叫大讲座。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听众啊，程度不齐，有很高的，也有很低的。不像学校的讲堂。一年级、二年级程度整齐，好教。所以说佛教讲经难。这是大讲堂，在今天里面有博士、硕士。也有完全没有文化的人，甚至还有不识字的。你要讲这些人。讲得让每个人都生欢喜心，你才能讲成功啊！这个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各种不同根基啊，通通都能悟到啊，叫每一个人都得利益啊，不会空过，就根基前者得小利益，根基后者得大利益。不是一般讲座我们跟老师在一起学的时候，听到老师这种教诲，我们都感觉到很难呐，怎么能做到不是真正开悟能做到吗？那我们别说大定小定都没有，我们怎么开悟？怎么能做到？所以老师教我四个字：至诚感通。通是什么呢？通是出世间法。这不容易啊！通出世间法，三藏十二部，我们一生没这个能力。通世间法，老师说，别的都不管吧，乾隆皇帝编的这一套四库全书，能不能通？他不缩小了，缩成这么一点点，能不能通？通不了。但真有通的人，明心见性就通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那我们都做不到怎么办？这老师就教我们至诚感通。讲经谈何容易，错下一个字转语，多五百世也无人，都把我们吓到了，还敢讲吗？老师传一个秘诀，你就可以去讲了，讲注解，没有自己的意见， 讲全讲的是注解啊，那注讲错了，他注错了，他被因果责任啊，他有罪，我不顶多有点过失啊，就很轻了啊。但是注怎么样呢？一定要看古注。为什么？古人讲经注书都是开悟的，不开悟的人不敢这样做法，他自己就把自己约束了啊。古人用心是利，是利他的，不是自利的啊，没有自己的名利在里头啊。今人有自私自利啊，所以容易讲错啊。啊，古人的标准是入藏啊，所以老师叫我们找参考资料，到藏经去找。那么学讲经的，最好要用万字序藏。万字序藏里面所收集的全是注解。啊，那么这些注解等于说都是经过历代高僧大德所鉴定的。啊，如果不是好东西，是不可以入藏的。啊，这个就是有鉴定过的，有保证的。啊，不是藏经里面的，老师不让我们看。啊，要以古大的藏经有的，以这个为主。啊，万一碰到了这一句这一小段很深很难，我们讲不通，可以找经人的注解，就看这一句，就看这一段。啊，实在讲不下去了，没关系，念下去就可以，念不会错嘛，不讲嘛。啊，决定要遵守孔老夫子原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充面子造罪业。啊，我知道的我讲，我不知道我讲。啊，我不是圣人，不是贤人，我没有开悟。啊，我知道多少，我跟大家分享多少，老老实实，这就功德。啊，凡是出错误、造罪业，都是面子。啊，爱面子，冲内行，这个很容易犯过失。啊，这是必须要戒除的。啊，我们用真诚心，全心全力去做预备的工作。啊，备课啊。啊，多查字典，多看参考资料，用这个方法。啊，如果心定在这个地方，也是修三昧也。他心里头除这些东西之外，他没有别的东西，都能帮助你得三昧。啊，得三昧自己有受用啊，自己的心清净平等。啊，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开悟，开悟就绝了。啊，悟有小悟，小悟常有；有大悟，大悟就不常有。啊，彻悟，彻悟就是见性。啊，见性什么都明白了。啊，不学的东西都通了。 跟古印度修学的方法真好啊。他真正能叫你法门无量誓愿学，他真达到，那不是假的，开悟，法门无量全学会了。没有开悟做不到。见性为什么能通达？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全是自性的德用。所以见性没有不知道的事情。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不起作用的时候，他无知，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无论你问什么东西，事发佛法，他全懂。小乘经里头有放牛经。这应该是个小孩子放牛，牛不听话。遇到释迦牟尼佛，牛怎么个方法？他教他放牛的方法，释迦牟尼佛没学过。没有一样不懂啊！你如果今天问那释迦牟尼佛，原子弹怎么造法，他真的会教你。哪有不懂的道理？不过中国人有道德。像这些东西科学技术老早就知道啊，为什么不说？说了害人呢，说了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了。我们在古籍哪个地方看到的忘掉了，王蛮时代前后汉交接的这个时期，王蛮的时代，就有人学滑翔，就是现在的滑翔飞行，以后失传了。诸葛亮末牛流马机械化的运输，诸葛亮死了，全部把它毁掉，不留个后人，不是自私自利。这种科学技术如果没有道德去控制它，决定造成灾难。所以中国的学术是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不崇尚科学技术。让大家平平安安多过一点好日子。科技发达肯定带给这个世界是毁灭性的。所以决定不搞这个路线。这个叫大慈大悲也。不是中国人不懂啊，不是中国人不知道向这个方向走啊，早就晓得。那佛法知道更彻底。这下面说闻者，随其根系而得以生善，大小全始亦得，或断亦消。大乘、小乘、全教、实教，都能帮助他断惑。断疑。神仙注解下面说，于无量时自不恶口，叫他不回。 得梵音声响，于无量世恒以软语、先语、实语教化众生，得八梵音响。都是语也。首先要放下言语这四种不善业，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更进一步，对人呢，要常以软语，是柔和语。先语不必到事情好像这个先语如果是遇到困难之前就先应该告诉他不要等到灾难现前了，来不及了。要先告诉他，实语决定不是妄语，教化众生。修因这得果报啊！最后这一句，于诸众生常以软语的梵音响。还原观上四德第三如何制止言语要柔身心要和如何心地要正直我们讲沉静沉静存心和睦相处如言爱语这是菩萨行第二十九颜色如金晶相为眼目清净明盈如金色之净也这是眼的好像那么这个像呢也做干青色像这个在佛家佛像里头常常看到佛眼干净如青莲花莲花的叶细长细有生生世世以慈心慈眼即欢喜心施于其者所感得之相生生世世培养慈悲心爱心总是以爱心欢喜心待人接物尤其是帮助别人贫穷苦难的人这些人都需要帮助帮助这个世间 做好事的人也很多，但是比不上菩萨。做好事是用慈悲的爱心啊，照顾别人像照顾父母一样，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这就很难得了，这个功德非常之大。啊，布施是小事，这个心太难得了，这个心能感人，给人家带来温暖。啊，用现在话说，给人带来能量。啊，所以这个布施功德了，知大小，论心不论事啊。供养的无痕微波，心非常真诚，这个功德大。啊，布施东西再多，没有诚意，啊，好像可怜你。啊，把你看得很轻，那个德福很小。啊，因此，众福不是有钱有势力的就能修大福报，不一定。穷人修的福报往往超过他们很多。啊，来生福报不一样。啊，穷人来生变成富人。富人来生变成穷人，施暴的事，论心不论事啊！啊，这个道理，《了凡四训》里头讲得很透彻。啊，第三是眼界如流亡相，皆是睫毛。啊，眼皮上下，这称为睫毛。啊，牛王，牛的睫毛很长，很清楚。啊，这用它来做比喻。啊，直睫毛整齐而不杂乱。说此相呢，喜由观一切众生如父母，以思一子之心，怜悯。这个字那个措辞啊，怜悯、爱护而感得的。待人接物，你看菩萨用心跟凡夫不一样啊。他为什么能成菩萨？为什么能成佛？为什么能了生死出三界？啊，道理就在这一点。他明白，他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修学大成，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啊，或者是这种心态，没这个心态，跟大成格格不入啊，大成心没有边际。大乘心没有内外，啊，对待一切众生确实如对待父母，如对待佛菩萨，啊，成佛是心成的， 不是牲口，啊，就是你一点真诚的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要看一切众生像父母。他没得吃，没得穿，在受苦受难。我们怎么帮助他？啊，能力达不到，心要达到。我们每天诵经拜佛。啊，给大家在一起分享，这个功德要回向给他们。你回向，念念不忘啊！啊，常常存这个心，遇到这个事，自然会伸出援手。啊，下面解释，为菩萨时，于无量时，要以善言，护持众生，啊，得流亡眼相。于无量时，等以慈善，誓愿亲故，得流亡无相。这个都是生生世世啊，菩萨生生世世不迷，不像凡夫，凡夫一转世，前世事情忘得干干净净，迷而不觉啊。菩萨生生世世，一世一世接着修行啊，我们学菩萨学得不像，所以有隔音之谜啊。我们一死之后不晓得跑到哪一道去了。如果真修菩萨心，不会，决定不会，那最安全的、最保险的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我在这个六道里头，我保不住，啊，就保不住人天，会堕三恶道。啊，这个事情不能不考虑，不能不明了。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那就决定求生净土，仗阿弥陀佛本愿摄受之力，让我们能保持往后生生世世不迷失啊，我能够继续不断的修行。那像这些苦难众生能帮助吗？真能帮助了，不是理上事上能帮助了啊。无论哪一种苦难众生他在遭难，你决定会帮他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众生好苦啊，没看到佛菩萨的帮助啊，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啊。有天眼的人，有神通人看到佛菩萨在照顾他啊，为什么好像他还在受难呢？他有那个业，应当要消。他不消，他的障碍去不了。菩萨在旁边看他消业障，业障消到一定的程度，菩萨就实现帮忙啊。虚云老和尚当年在世朝五台山， 两次在路上生病。啊，他老人家朝山说三步一拜。啊，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拜起。啊，我们知道鸡足山他有个道场。如果从鸡足山要三步一拜拜到陕西五台山，一年多才拜到啊。啊，这样远的路程当中有一些经过是荒郊，几十里没有人家。如果在那里病倒了怎么办？啊，他真的遇到两次。啊，病倒之后遇到一个乞丐。啊，这个乞丐好心照顾他。啊，跟他在一起住了十几天，病好了，能走路了。啊，他问这个乞丐，好心的，乞丐告诉他，他说我家就在五台山，啊，我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我叫文吉。啊，很感谢他，两个人分手了。啊，过了几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又得一场病在路上，哎，又碰到这个乞丐。啊，这个乞丐的时候就把他照顾好，让他继续去拜。啊，告诉他，啊，他到五台山，他说我家在五台山。五台山人都知道我，你去的时候你一问就知道了，所以他一到五台山，头一个就打听，有个乞丐文吉，你们知不知道？很多人不晓得。啊，以后有人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他恍然大悟啊！啊，可见的，他发现一路上菩萨都在照顾他。啊，真遇到灾难的时候他就现身了。确实啊，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小的困难他不现身。啊，这个三步一拜也是消业障。啊，所以真诚到基础，爱护到基础，啊，能感到感得鸡毛这个睫毛啊，像牛王一样。为菩萨时，菩萨是在因地，佛是在果地。啊，这是佛的三圣。